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生活又恢复了快乐的常态，这种快乐是基于发自内心的对对方的专注。齐海的夏卫华到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办签证时，呼了林星好几次，想见他，他都没有去，甚至电话也没有回。他把对吴晓的忠诚也看作是一种快乐，因此有些过分的一丝不苟。然而疑心依然是他生活中的最大苦恼。他照样天天忍不住偷翻吴晓的衣兜搜寻物证，都成了习惯了，甚至还悄悄地跟踪过他。但是跟踪看来没受过训练是不行的，总是跟到一半就找不见人了。而且跟踪毕竟需要高额的成本，打面的跟不上，打桑塔纳又太贵，他只跟了一两次就放弃了。后来他偷着抄了吴晓的电话簿里的一些可疑的女人名字，跑到街头公用电话一个一个地拨过去，有女人接，他就说请找一下吴晓，对方有时会说你打错了，但是多数会问你是谁呀？他就想办法编出一套说辞来，套出对方的身份以及和吴晓的关系。通过这种阴谋诡计式的侦查调查，他把吴晓电话簿上的女人逐一进行了排队摸底，大部分排除了嫌疑，少部分面目不清的也未能抓到什么真凭实据。 在林星自设的战场中，吴晓是一切战斗的唯一目标。吴晓在家时，林星最爱问的话就是，哎，你跟我在一块儿觉得幸福吗？ 吴晓当然说幸福。 林星就压上一句，就没见过比你再幸福的人了。吴晓有时候累了叹口气，林星也要盯问，你跟我在一块儿总叹什么气啊？ 吴晓就解释说，没有啊，我就是呼口气。 我明明听到你是叹气嘛。爱一个人爱到这个份上，对双方都是一种折磨了，更何况林星搞的那些地下活动吴晓还浑然不知呢。每天他们看上去还是那么和谐美满的样子，早上林星要是不用去社里坐班的话，可以和吴晓一块睡到十点甚至十一点钟，然后一块起床，吴晓做饭他写稿子，或者他做饭吴晓在窗前的阳光下吹萨克斯曲。吴晓的旋律总能让林星在自由的联想中进入一种诗意的顿悟，而吴晓吹的最多最好的还是那首《天堂之约》，他吹的凄婉动人，让林星切菜时都心驰神往，割破了手指。 林星不知道自己变成这样究竟是喜还是忧，他本来以为自己是个并不需要男人的女人，是一个冷静的、独立的、对一切都能看开的，没有什么不能承受和适应的女人。因为她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任何挚爱亲朋， 他不这样就不能生存。他的内心从来都是骄傲的、自信的，不依赖任何人的。可是现在怎么会变成了这样？连听到吴晓的屁屁鸡响都要抢过来看，看是谁呼他。如果是某某女士，他的心就会提起来，就会咚咚直跳。他也知道这样做只会招致反感，可还是忍不住要盘问到底，他是谁，干什么的，怎么认识的，找你干什么。他甚至会疯狂到陪他一起出去回电话，直到听出来确实没什么，才能神魂归位。他控制不了自己了，他有时也想退回到同居以前的心态上，对吴晓持一种可有可无的无所谓的态度，以挽救自己，可那都是一种自欺，理智无可挽回的变得不堪一击。特别是吴晓不在家，他独守空房的时候，他等着吴晓无心做事、无心写字的时候，他就会无声地呼喊：我真的真的离不开他呀。然后他能默默地听到自己内心的回音，那真是一段让人忧心忡忡也让人幸福不已的日子。 他闲的时候，艾丽和阿欣仍然不时地呼他，约他到酒吧去聊聊天，或者给他介绍一些民间的郎中和古怪的偏方。他们认识很多有钱的男人，林星自己于是也渐渐地见多识广起来。他并不想脱离现在的治疗方案，现在也还不到病急乱投医的时候，但他对他们提到的一位在潭柘寺禅饮的杏林高手有些心动，因为社里一位老编辑也提过这人，说是对肾疗极有心得。他让艾丽阿欣托他们的朋友替他约诊，一直没有回音。时间久了，林星倒也可有可无地忘记这码事儿了。通常男人们认为最麻烦的事情，恰恰是女人们共同的乐趣。艾丽和阿欣更多的是约她出去做头发，他们跟一些流行发廊的大工很熟很熟。他们带着林星去，艾丽和阿欣付费做全套的剪洗吹和更加繁琐的美容，然后让大工为林星免费剪洗一下。在做头的时候，他们会聊起吴晓，问吴晓现在对林星怎么样了，是不是一如既往。林星有的时候就装出淡淡的样子，说吴晓其实只爱他的乐队，对女人也就那么回事儿吧。他们问，那他挣的钱是都交给你，还是自己留着，你们各花各的？对这个问题，林星则照实说，他交给我，用钱的时候再跟我要。他们就点头说，那还行，不过你们也没多少钱。林星倒一点不觉得尴尬，他的语气谁都能听出带着一种幸福的知足和真诚。钱多钱少无所谓，关键的是两个人对钱的态度，我最讨厌为了钱打架的那种了。 阿欣问，那你们家东西都谁买呀？ 谁都买啊，他买的多点儿，因为他做饭多，另外他喜欢装饰房子，总喜欢买些小玩意儿回家来挂上。我一说别买这些没用的，把钱都浪费了，他就说我没情调。 艾丽说，你干嘛不劝他回去找他爸爸呀？他爸爸不是号称中国首富吗？ 我从来不介入他跟他爸爸之间的事儿。再说 他爸爸也就是个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又不是什么私人资本家，谈不上首富不首富。 说到吴晓的父亲，就说到了长天公司，说到长天公司就说到了刘文庆。阿欣问林欣，你知道刘文庆这回赔惨了吗？他买了一大笔啊长天集团的股票，结果呀他刚一买就跌了，他没法子又放血啊往外抛，结果他刚一抛呢，哎，又涨了。一上一下呀赔了几十万，那钱呢是他找好几家借的，还有他嫂子家的钱，据说呀他嫂子为这事儿啊都快和他哥离婚了。 提起刘文庆，林星还是挺关心的。哎，你们最近见到他了吗？ 哦，那个他前些天呢还来找你来着。他出这事儿以后啊人都变样了。哎呦，你是没见着，见了呀能吓你一跳。胡子呢也不刮，跟从大狱里刚放出来似的。我们说呀你搬家了，他问呢搬哪儿去了，是不是为了躲着他。我们说那谁知道啊，那你得问他去。 哎，你们告诉他我现在住的地方了吗？ 没有。我说我们也不知道，你呼他吧。艾丽说，前两天呢还来了一个男的找你，留了个电话。你看我忘带来了。说是啊想约你见面呢谈件事儿。 谈事儿？谈什么事儿？ 那他没说，就说让你有空呢可以给他回电话。哎，你回吗？ 林星想了想，一时想不出会有什么人找上门来约他又不留姓名，于是对艾丽说，哎，你们帮我回电话吧，问问他是谁，我要是跟他见面的话，哎，你们得跟我一块儿去，万一要是我让人给绑架了，好有人去报警啊。 艾丽说，好。估计啊是个色狼，绑架你啊不可能是为了劫财，你有什么钱呢，那就只能是劫色了。这个人啊肯定在哪儿瞄上你了，或者以前呢受过什么刺激。 要是听出是色狼的话就别叫我了啊，对付色狼你们更有经验。 这一天的晚上，艾丽又呼林星，告诉他已经帮他约好了那位在潭柘寺隐居的老中医，约了第二天前往拜谒。那老中医经一些肾病患者的口碑相传，又加上退隐禅林的传奇色彩，在林星未曾谋面的印象中已飘飘然带了些仙气，令人不由不心向往之。所以林星在电话里对艾丽的帮忙很是感激了一番。 第二天一早，艾丽叫了出租车来扬州胡同林星家接她。扬州胡同说是胡同，实际上是一条旧式的小街，可以开得进大卡车的。这种基本上没有大动改造的小街在北京大概不多了，还保留了不少旧清、民国和文革前的建筑痕迹，因此常有些探幽寻古的老外来此猎奇。艾丽来的时候，林星已经等在街口，阿欣说要借光去拜拜佛，也一块跟来了，三个人同车而往。在路上，艾丽告诉林星，昨天晚上那个想约林星见面的神秘男子又来过电话，问是否已经找到林星。艾丽恶作剧的给那位估计是色狼的人出了道难题，她告诉那人林星只有明天有空，要真有事要谈的话可以去远郊的潭柘寺一物，上午11:30，过时不候。林星听了嗔笑道，你干嘛耍人家， 也许人家真有什么正事儿呢。 阿欣说，哼，要我估计啊，肯定是你妈以前有个谁也没有告诉连你都瞒着的秘密情人，现在呀要来认亲呢。要是那样的话，再远他也会不辞辛苦的赶过去的，你放心吧。 林星拧了阿欣一把说，你这不是转着弯的骂人吗？ 阿欣倒是一脸神往，希望这是真的。林星不清楚他是不是看过类似《雾都孤儿》这种文学作品，虽然身在风尘，心里却老在为自己编着些浪漫的故事，常常幻想甚至盼望着自己也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神秘身世。他最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沦落社会底层的贵族后代。 出租车在崎岖辗转但风光秀丽的山路上盘桓了两个小时。城里已是初夏，但是山区却还有些清凉，山谷里的颜色还留着春天的气息，一派花团锦簇，肥红瘦绿，是城里全然见不到的风景。从汽车的窗外吹来的干干净净的山风，沁入到林星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一切疾患仿佛都在瞬间挥之而去。他想，今天即使不能见到那位皈依佛门的神医，也算不虚此行。他想，说不定自己的病全是城里污染的空气给造成的。终于他们到了潭柘寺，为拜佛先去寺院后的一排平房中拜谒医生。医生是见到了，其形象俗常的就像是个最普通的街道干部，与想象中仙风佛骨大相径庭。看病问诊的过程也简单的近于潦草，胡乱问几句，肩带把脉开方加起来不过五六分钟。出来的时候，艾丽和阿欣都替林星表示了失望与愤慨，而林星此行已有所得，反倒不觉得上当受骗。 三个人转到前边，嘴上都说今天来此本是拜佛许愿为主，聊以自慰，还未踏入山门，忽见路边售卖佛香法器山珍水果的小贩们纷纷仰头侧目，他们便也举目看去，看见两辆漆黑的轿车沿着右侧高僧塔院的暗红粉墙徐徐而来，在寺前的青石台阶下停住。从前边一辆奔驰轿车里下来几位西服革履的男子，其中之一艾丽眼熟，惊叫了一声，哟，他还真来了。 林星也认出了这人，原来是他在极海见过的长天集团行政部的老总李大公。后面一辆奥迪轿车的门旋即打开，缓缓下车的是一位身材高大面目慈祥的人。艾丽和阿欣只顾和李大公说话，和这人四目相对的只有林星。 吴长天与林星走进潭柘寺塔院时，太阳正值当午，参天的松柏和茂密的银杏舒懒地闪动着厚厚的枝叶，把细碎的阳光在泥土上晒得眼花缭乱，阴蔽着初夏湿润的潮气。很久以前，吴长天曾经在一次心力交瘁的时候一个人悄悄来此散步，在这依山而建深不见首尾的塔院里，几十座历代高僧的塔木静静地守望了千百个春夏秋冬，泥土和松柏的芳香沁入大彻大悟的历史玄妙，使这里成为一处凝神养气和低头思过的佳境。 儿子的负气出走不过是一时任性，若放在以前，吴长天并不会挂在心上。可是人一到50岁，自然有了迟暮之感，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开始有了老人的心态。过去一向不大理会的那些儿女情长的事，现在也会突然触动某根神经，引来一阵伤感。他觉得儿子是自己身上的一根骨头，被人猛地抽走了，心里老是感到塌了一块，有些疼痛难忍似的。儿子为情出走，在那天那种场面下，对梅启良一家当然是难以交代的。梅启良本人还好，毕竟是高层领导干部，笑笑也就过去了，甚至还说了些孩子们的事让他们自己处理去吧，我们不要为他们瞎操心之类的，让吴长天下台阶的话。但是梅山和他母亲仿佛受了刺激，直到走的时候也依然一个泪痕未干，一个面带微晕。吴长天好事没有办好，也只能这样尴尬地收场了。 开始几天他心里确实有些生儿子的气，在匆匆赶回吉海开完了长天实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之后，他又忙于界定公司产权的一系列法律财务的论证工作，这件事暂时抛到脑后去了。不记得哪一天的深夜不眠，他突然又想起了儿子，算不出有多少天杳无音讯，继而想起死去的妻子，想自己一生拼搏，到如今竟有点妻离子散的味道，让人心里酸酸的，欲哭无泪。早上起来，他马上吩咐人去寻找儿子，到中午，他就得到了不好的消息。那位年轻貌美的女记者已经带了她的儿子离开她以前的住所，不知私奔到哪里去了。吴长天本来想找到儿子告诉他别再躲躲藏藏了，别再跟爸爸赌气了。儿子执意要做的每件事，包括过去退学去吹萨克斯管，也包括现在找一个不合家里意的女朋友，做父亲的即使反对也无能为力，用不着再躲藏着不跟父亲相见。但是当他听了心腹干部李大公汇报的情况以后，他本来打算要对儿子表示的这个态度一下子又变得犹豫了。 李大公说，吴总啊，这个女孩子现在啊得了重度的肾炎，现在已经在医院做上透析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有一天，李大公向吴长天汇报说：“ 吴总啊， 和吴晓在一块的那个女孩子呀，现在得了重度的肾炎，已经在医院做上透析了。”这是尿毒症的前奏啊，得了尿毒症啊，一拖就得多少年，就是最后不死，可能也生不了孩子了。吴总啊，不信您可以找个医生去问问呢。 吴长天脸上有点变色，他是唯物主义者，年轻时共产主义的信念曾经那么牢不可破，但是人一老，内心里最真实最自然的念头还是不想断子绝孙。吴家如果到他这一代就绝了根，好像对吴家的前人对妻子都没法交代，好像自己真的前世造了什么孽似的。李大公见他面色如土，就住口不说了，但在表情上还分明留着不吐不快的痕迹。吴长天盯问：“ 还有什么？” 李大公欲言又止，吴长天厉声再问，李大公才说：“ 吴总啊，这个女孩跟上吴晓，那非把她带歪了不可，而且传出去名声也不大好啊。” 吴长天一愣：“ 什么名声？”“ 啊，这女孩听说呀，是常常泡在酒吧和夜总会那种地方的。我呢，有些做生意的朋友在那些地方啊，常见到她。嗨，我说句难听的话吧，搞不好她以前呢，是个鸡。” 吴长天心里大惊，脸上强忍着没有失色。他几乎像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在辩解。“ 不会吧，他是个大学生，是个记者嘛，不会是那种人的。哎呦，老板呐，您大概看报纸从来不看那些社会新闻吧，现在有多少女大学生女研究生干这种事儿啊，都不新鲜了。” 第一件事，吴长天可以从道德出发，不嫌弃一个患病在身甚至影响生育的儿媳妇走进他们家。第二件事，吴长天可以当作李大公的道听途说，缺乏真凭实据，不足为信。但是两件事加起来，吴长天对儿子的态度再度变得强硬起来。 此时，吴长天和这位确实他不能接纳的女孩走在这肃穆幽深的塔院里，揣摩着彼此的沉默。密密的树枝遮盖了蓝天，四面都笼罩着撩人魂魄的新绿。谁都知道，绿色象征着生命和生活，总是能把许多不协调的色调统一起来，是一个和解的角色。至少此时，对吴昌天的心情起了镇定的作用，是他在面对眼前这位身心据说都有些不那么健康的女孩时，保持了一种达观的敦厚和持重，语气谆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已经是我们第五次见面了吧，我们应该算是彼此都很熟悉了，我们有什么话呢就直来直去地说，你说好不好啊？”“ 好。” 女孩大概以为她马上会说出什么尖锐的话来，所以面目显得有些紧张严肃。但是， 吴昌天没有，他只是关心地询问了他的身体。你的病现在怎么样了？ 女孩一愣。您怎么知道我有病？ 看着女孩那张疑惑而又兼带惊讶的脸，吴昌天说，有病不是丑事，有病就要正视它，特别是这种病，搞不好……他险些下意识地说出，搞不好会送命的，但是幸亏收住，调整为，搞不好会很顽固，很麻烦的。 也许是因为说到病，也许是因为他的这个虽然婉转，但不无蓄意的告诫，女孩的脸上显出几分激动，声音也有些发抖。谢谢您关心了，我的病我会当心的，就是治不好不过一死，您不用为我担心。 吴长天沉吟着，一时没有想好该如何改善两人之间从一开始就有些不大对头的气氛。他说，你这么年轻就得了这种病，我听了以后还是很着急的，不管你需要不需要，我还是很希望能为你做点什么。你现在需要钱吗？另外我可以帮你转到一家好一点的医院去。 女孩站下了，仰着脸看着吴长天。不必了，吴晓现在照顾我很好，有了他，我觉得什么病都不可怕。 吴长天停顿了一会儿，有点接不上话，似乎仍未斟酌好该怎样把他要表达的意思委婉的、明确的、不伤害对方的表达出来。关于肾病的一些知识，他来以前是问过医生的，于是他说，你有乐观的精神，这很好，但病总还是病。治这种病最重要的条件，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条件，就是钱。这个病再发展下去，恐怕你每天都得去做透析的，不做呢就会呕吐甚至昏厥，再下去啊就必须换肾，换了肾还要继续透析，还要吃各种药，没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钱压上去，是治不好这个病的。但是只要有了这个钱，这个病是完全可以治好的，至少生命可以保住。像你这样一位年轻的女孩子，碰上这样一件生死大事，可是真的要好好的对待她呀。 女孩低下了头，像在想什么，片刻之后抬头看着吴长天。吴总，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啊，问吧。 您现在为什么这么关心我？ 吴长天环顾四周，目光从一个个斑驳残损的石塔探过去，然后答道，没有为什么，佛教不是讲究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吗？一个人有了不幸，所有的人都应当同体慈悲，不一定和他非有什么缘由。难道你不相信人都是有慈悲心的吗？ 女孩的目光炯炯，毫不修饰地说，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您的慈悲心是为了您的儿子吧？ 吴长天对着女孩的尖锐不无惊讶，他明智地点头说，你说的也对，咱们中国人虽然都喜欢拜佛，但是骨子里其实还是儒家的那一套伦理纲常，君臣父子三从四德，爱和恨都是因为互相之间有某种关系。你分析得很对，符合人之常情。我关心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爱我的儿子。 女孩冷笑了一下，逼问了一句：您不是不赞成吴晓跟我好吗？干嘛还要因为他而关心我？ 吴长天稍微犹豫，索性以同等的直率说了那句最关键的话：我关心你是出于另一种关系。 什么关系？ 交换的关系。 女孩的语言一下子哽住了，她逼着吴长天直率，但吴长天直率了，她又难以承受。她半天才抖抖地问：您要交换什么？ 你还给我儿子，我保住你的生命。 女孩和他四目相视，几乎不敢相信他们之间正在进行的是这样一场关于生死的严峻交易。女孩的泪水突然充满了眼眶，可脸上却笑了，笑得很惨。她一字一字地含泪念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吴长天打断了他，他用一种理解的口气说完了自己的态度：我知道吴晓喜欢你，你也喜欢他，我不应该干预你们年轻人的自由，可是我也请你谅解，吴晓的母亲去世以后，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唯一的后代。做父母的都是为了孩子好，不光是希望他有爱情，也希望他今后一辈子都能幸福。爱情毕竟是很短暂的，而人的一生就太漫长了。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这个做父亲的，用这种方式来和你做交换。以你现在的实际情况，确实不适合急着和人谈恋爱结婚，你第一位的任务应该是治病，你应该好好的活下去。如果你的父母还在的话，他们也会赞成我这句话的。对一个人来说，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 女孩的眼泪终于滚落下来，她的声音却变得坚硬起来。为了生存，就可以抛开爱情，抛开信念，抛开良心吗？ 吴长天几乎无言以对。也许他是太残酷了，逼一个女孩用自己宝贵的生命，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的生命来交换一份说不定是刻骨铭心的爱情。也许是太残酷了，但是一切都是合理的。吴长天表面上无情，本质上是一种理智。他们这样下去，对双方都不会有好处。可惜他没有心思来辩解女孩的质问，只能叹息着维护自己的立场。这不是书本，这是生活，很现实的生活，很漫长的生活。 女孩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我爱吴晓，我爱他，我死了也爱他。 林星身心交瘁的掩面跑开，吴长天在他身后抬高了声音：你真爱他，就请为他考虑一下吧。女孩没有停下来，脚步反而更快了，但是从他踉跄的动作上，他知道最后的这句话显然击中了他。吴长天是独自一个人跨出这座空寂的大院的，身后松柏和银杏的华盖细密地摩擦着，使得风声如泣。他目光冰冷地径直走向自己的汽车，甚至没有看到在车尾处正与两位时髦女孩聊天的李大公。随行的秘书为他拉开车门，李大公看到老板沉闷的脸色，未敢多问， 也匆忙地上了车，两辆车一起开动。武长天这时才听到身后不知是哪个女孩略嫌粗俗地喊了一声：“ 嗨，我们那人上哪儿去了？” 这天晚上，吴长天在钓鱼台饭店宴请由日本山田株式会社的代表山田一雄率领的江汉油气码头工程项目的谈判团，他正襟危坐于主位上，悲伤交错，谈笑有度。几个小时前在潭柘寺塔院里的心情已不见半点痕迹，他完全懂得事业和成就是一个男人构筑自我的基石，个人感情和儿女之事则必须拿得起放得下，不可缠绵。盛宴之后，他又和日方的决策人物山田一雄小范围的会谈了一个多小时，将双方合作的基本条件互相交了交底。朱斌分手离开饭店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快11点钟了。集团的副总裁郑百祥说有事要谈谈，和他坐了一辆车同路回家。 路上他们先是继续聊了几句这个项目，然后郑百祥说到集团下属的特种材料公司的总工程师昨天患脑溢血去世了，几个亲友闹着要求按因公死亡对待的事，问吴长天听说没有。 吴长天表态说听说那位工程师是下了班和几个同事一起喝酒的时候发病死的，家属非说他是利用喝酒吃饭的机会在做同事的思想工作，这样来算因公死亡太牵强了，这样算以后还会有连锁反应，而且肯定让人笑话，还是按普通死亡算。他的追悼会我可以亲自去参加。郑百祥点头称是，说原来只安排人事部和工会的头头去的，如果集团的一把手亲自送葬，他的亲友也该知足了。 说完此事，郑百祥话锋一转，又关切到吴长天50大寿的安排，说这个生日可要好好过过。他对吴长天表示说，吴总啊，这件事你就给个原则啊，具体的都由我来操办好了。郑百祥的热心和诚恳包含了很多意思，既有副将对主帅的尊敬，又有多年挚友的情分，吴长天是完全心领神会的。但是因为儿子的事，吴长天过寿的心情大减特减，在郑百祥的面前他并不掩饰内心的沮丧。 哎呀，算了算了，现在公司的经营形势也不很景气，庆寿这类事啊不合时宜，等60岁的时候再说吧。 郑百祥不以为然，还是极力怂恿，半百之寿绝不可省，你为长天集团呕心沥血这么多年，建功立业咱们都没有怎么庆祝过吗？这回大家也是想借借这个机会热闹一下，既是你的吉利也是我们大家的吉利，绝不能省啊，绝不能省。 吴长天沉默了一会儿，兴致依然没有，但是郑百祥的意思是把做寿当作一个象征，主旨是借此形式将长天集团的重臣和元老集合起来，鼓舞士气和增加凝聚力，一举多得。要是过去悟到这层意义，吴长天自会当仁不让，可是现在他想还是算了吧，总不能一辈子都把个人的生活心情去服从集体事业的需要啊。再说长天集团的产权问题到现在悬而未决，今后还不知竟是谁家之天下呢， 如果真有被扫地出门的那一天，还要今日这番虚荣做什么呢？ 吴总啊，梅启良下月就要到北京上党校学习了，可能是提职进省委常委的前奏啊。我们这次从吉海来的时候，他还问过你的生日是在北京过还是在吉海过，要是在北京过，让我们通知他。郑百祥这些话又让吴长天转了念。 吴长天思索了一下，终于点了头说，那这样好了，我们小范围的聚一下，请上梅书记你也参加，加上集团最老的几个人，也不用到外边去了，就在京西别墅里，我请大家吃顿饭聊一聊就可以了。 他的口气是决定式的，郑百祥也就点头赞成。啊，也好，梅书记的夫人女儿要是不来的话，倒是可以让李大公找几个年轻的女同志来陪着梅书记跳跳舞。我知道你是誓死不跳舞的，梅书记可上瘾啊，请几个年轻小姐来气氛好一些啊。 吴长天无可无不可地笑了笑说，年轻女孩子李大公认识的多。提到李大公，吴长天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恶念，这几乎是他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一念。李大公三教九流无人不识，他吴长天贵为工商巨子，与其暗自屈从一个小小的女记者的任性，默不作声地忍受这份夺子之痛，不如让李大公找几个社会上的朋友，用一点下层老百姓的手段教训教训他，让他也知道知道世俗的道理，也为自己的自私行为付出一点代价。吴长天这样想着，不禁有几分出气的快意，可是心里也知道只是想想而已。每个人都有赌气的时候，人兽同源，每个人在灵魂深处都有些下作的念头隐匿着，只有自己知道。吴长天不知道的是，假使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事确实把他逼急了，逼到你死我活的那一步，他会不会也会变得冷酷无情，不择手段。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